慢慢的慢慢清晰，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幸福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听窗外的雨，它滴滴答答打在窗口向我思绪，反复的把你想念想你，我对着玻璃轻轻的吐气，再用手机写着爱你，假像是一节简讯叫做爱情，不需要证明对白很感情，我唯一想说只有我爱你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小了小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从财政部了解到，财政部、中央文明办、银保监会等12部门发布公告，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，严肃查处企业或个人违法违规网络售彩等行为。全国首例非法中介涉黑案宣判，17名成员全部获刑，该组织头目被判有期徒刑19年，其余16名组织成员获13年零6个月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以色列民政局高级规划委员会近日宣布，计划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1004套房屋。欧盟近日宣布向意大利紧急拨款900万欧元，主要目的是帮助意大利改善难民接收安置中心的医疗条件。北京市交管局网站公布新增固定式交通监控设备公告，此次密云新增电子警察数量最多达到400余处，东城区则一次性增加100余个全方向电子警察。北京东城区年内将建设10座真冰冰场，覆盖全部8个学区，在5年内实现冰雪普及培训全覆盖。根据香港著名漫画家黄玉郎原作改编的真人版影视剧《龙虎武士》将于2018年年底正式开机，预计在2019年播出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是我没有办法。

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，整个画面是你的笑，你想着睡不着，嘴嘟嘟那可爱的模样，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，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，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多烦恼，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，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，多难熬， 穿过云层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，爱在胸 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星期来自周杰伦《开不了口》这首歌呢，是由周杰伦作曲，徐若瑄填词，收录在周杰伦2001年发行的专辑《范特西》中。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生死离别为主题创作的一首抒情作品。在歌曲的 MV 中，杰伦扮演一名宇航员，但却不幸意外身亡，之后又经历犹如电影《第六感生死恋》的天人永隔的无奈。故事情节令人心碎，生活总是这样讽刺，有些话也许开始的时候是说不出口，等终于能说出口的时候已经是没有机会了。有些爱呢，有些事是说不出口的，因为我爱你是为你做的点点滴滴。 太容易被感动触及，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不太想回到过去，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，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，

气忽然变得敏感，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看海。离开你以后才知道，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，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，我无处可逃，你的心不在，你总是想跑，我只想要 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周迅《看海》，非常有夏日风情的一首歌曲。记得有一次周迅参加同一首歌，唱起《看海》这首歌时，他唱着唱着就喊好听是不是，然后全场就喊好听。后来火星电台黄少峰说他特别容易就疯就美。除了《看海》呢，周迅还有很多歌听起来都很轻松自然，有一种在夏末的树荫下走过，阵阵初秋的风吹来的感觉。 鲜花般灿烂，